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犹大书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经文跟之前是不同的，因为犹大他把原本他所描述的对象从偷偷进来的人开始来转向了我们这些信徒，其中他称呼像我们这样的信徒为亲爱的，并且把我们跟不幸的人区分了出来。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要如何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我们要来看我们对其他人有什么责任，我们要在这段经文里面明白什么样的生活是讨上帝喜悦的，怎么样的生活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怎么样子才是符合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如何是以他为主。我们要在这个讲道当中受益，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由我来读今天的经文，犹大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亲爱的，至于你们，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嘲弄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好结党分派、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至于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借着圣灵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有些人心中犹疑，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也要厌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恳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赐恩典给每一个听到这个讲道的人，使我们在当中得着益处。求你帮助弟兄姐妹们，你的儿女得以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更效法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止如此，还是以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主，帮助我们永远都不忘记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祝福我们听的每一个人，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也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担心，还有不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也恳求你赐恩典给我，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把圣灵的能力加在我的身上，使我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求你祝福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个点是信徒是与不信的人有所分别的，在第十七到第十九节。犹大他在之前用了许许多多的经文来证明偷偷进来的人必要受主耶稣基督的刑罚跟审判，然而他现在要来提醒圣徒们，要提醒信徒们，他把信徒跟不信的人分开，因为信徒是跟这些不信的人有不同的遭遇和不同的结局。这些人偷偷进来的人， 他们是跟信徒永恒的结局还有在地上的遭遇是不一样的。这边经文告诉我们，亲爱的，至于你们，你们和他们是不同的。犹大特别要告诉信徒说，并不是像他对待那些做梦的人那个样子，因为信徒是他所亲爱的。这亲爱的并不是像夫妻之间那样的关系，也不是像肉身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亲爱的是建基，是基础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因为我们是身为天父家中的一员，是身为这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肢体，在天父的家中作为属灵的弟兄姐妹。犹大称呼信徒为亲爱的，信徒是生在光明当中，不是在黑暗里面，不只是身份不同，而且连生命都是有所不同的。针对信徒，犹大说，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要记得使徒的教训，要恒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的教训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而是他们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听见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如此，使徒他们曾说过，指出有这样的人，就是好嘲弄的人。所以如果信徒遇到了，不要觉得意外，末世必有好嘲弄的人，这些人喜好嘲弄，喜好嘲笑，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因着随从自己的私欲，所以这些人他们嘲笑真理，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是做梦的人，以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应许是笑话，难怪他们会遭受到罗德女婿的结局。这些好嘲弄的人嘲弄属灵的真理，透过嘲笑而不接受属灵的真理，这就是那些好结党分派、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他们嘲笑属灵的真理，嘲笑上帝的应许，他们在教会群体当中制造分裂，造成结党分派，有人会跟从，但是有人会拒绝，他们脱离了教会。这些属血气的人，他们不按着圣经，不靠着圣灵，按着他们的肉体跟有罪的喜好，因为他们不是属基督耶稣的人，他们没有重生，他们仍有刚硬的实心，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生命。犹大指出，信徒跟好嘲弄的人是有分别的，因为信徒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拯救，是在天父的家中作为属灵的弟兄姐妹，是有新的身份、新的生命，而好嘲弄的人却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嘲弄真理，结党分派，属乎血气，没有圣灵，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犹大他对信徒的亲切态度，他针对信徒提出他的提醒，提醒我们的新身份，提醒我们的新生命，提醒我们新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关乎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在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拯救。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被圣灵重生，进入天父的家中。犹大提醒我们，这样的信徒要持守来自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使徒的教训。当我们遇到 嘲弄真理的人，我们不要觉得意外。要知道，这是因着他们没有圣灵，不属耶稣基督，随从肉体，所以造成教会的混乱和分裂。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身为基督徒，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要按着过去不信的时候的方式去生活。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容易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影响着我们所作所为。当我们认为自己做了符合我们身份的事，的确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就会被看为负责任。而如果我们做了不符合我们身份的事，或者是没有做我们身份该做的，那么我们就会被看为不负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属基督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圣灵的，是在基督里。基于这样的身份，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要按所蒙的恩召相称。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恩召、所蒙的呼召相称。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凡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我们被呼召不是要我们继续过我们不信的时候的生活，我们不要留念我们不信的时候的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没有合乎上帝的律法。我们被呼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要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活的去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规范，作为我们的模范和榜样。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旧的事所指的，在哥林多后书5:16所说的，指的是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基督。所以这就是旧的事，而新造的人应当不再是这样子，不再是以过往不信的时候的习惯去生活，原本按照人的看法，现在却要按照圣经上帝的旨意，是按照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救主的榜样。那么这样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重要而且是伟大的工程，我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重新建造，我们要从零开始，以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待会我们会一起看到这一生重要的事情。犹大在这里把信徒从好嘲弄、好嘲笑的人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不去讨论关于全部他们的事，这些好嘲弄的人，我们只会看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离开教会，从中分裂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所提起来是一件应当要恐惧战惊的事情。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在教会历史当中，离开教会的事在教会之间并不稀奇。经文指出，这些不信的嘲弄之人离开分裂教会是出于错误的动机，是因着自己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按着圣经看待离开教会的这件事，我们要用合宜的态度去看待它。一间真的教会，一间传讲纯正福音的教会，一间施行正确的圣礼、执行 教会的劝诫的教会，这三个正教会的标志，如果出现在一间教会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够以错误的理由来离开它。因为这真教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祝福的，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同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认可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因为错误的动机而离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保守的教会。纵使这个真教会在持续的风暴当中看似不断的衰弱，但是当中的人仍然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祝福真教会。没有任何没有合乎圣经的理由，一个人如果没有合乎圣经的理由是不能够离开的。在真教会当中的人不是要互相来责怪彼此，因为在经历这样子持续的风暴当中，人可能会因此会有一些情绪、一些状况、一些困难，然而我们却是要珍惜彼此。因为虽然真教会经历了强烈的风暴，但是仍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祝福、所保守、所在意、所看顾的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注意到这边所教导我们的，在真教会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珍惜彼此。真教会当中遭受到强烈的风暴，然而这些人仍然是留在当中，愿意在当中努力维持甚至建造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看顾的真教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祝福的。留在真教会当中是圣经的教导，除非有合乎圣经的理由，否则就不要而且不能离开。建造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祝福的教会，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他会给予当中的信徒他们所不配得的称赞。第二，信徒全面的新生活。第20-21节，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伟大的工程，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要建造的。现在我们在这边要来看如何建造。犹大他在这边再次的向信徒说，亲爱的，至于你们，他要向信徒提出一个全面的基督徒的生活，完全与不信的时候不同的生活方式。犹大使用亲切亲近的话语向他所爱的弟兄姐妹指出，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经上造就自己，要记得圣灵祷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使信徒发出合上帝心意的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我们要一直持续借着耶稣基督来爱上帝，这会使我们持续的被上帝所悦纳。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会一直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若不是耶稣基督完美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怎么会接纳我们靠着圣灵但受罪性沾染的言语和行为呢？若不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不能够站立在这位全然圣洁的天父面前，因为我们是有残余的罪性。然而天父定义信徒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他，他会悦纳信徒在基督里面的善行。犹大最后指出信徒永恒的去处，进入永生，让每一位信徒都带着期待。纵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许多的困难， 我们要定睛在天上，将来我们要去的是天堂，在那里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迎接我们，让这些成为我们一生过基督徒全面生活的指引。犹大对信徒表达亲切亲近，他要信徒透过圣经来造就自己，靠着圣灵按着上帝旨意祷告，保守自己爱上帝并蒙上帝悦纳，并且我们也要记得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罪性，我们要一直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进入永生。这就是信徒全面的基督徒的新生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清楚，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标准，不清楚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而这里提出了一份指南，是我们不能凭着自己想到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要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他要得着荣耀，他给我们的指南要我们得着益处。偏离基督徒的新生活，走回不信的时候的老路是很危险的，属灵生命会受到影响，还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管教。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我们不能够掺杂，我们只要有金银宝石，却不要有草木禾秸，这应当是我们立定心志要这样子的。我们要建造那试炼的火焰无法烧毁的个人生命的建筑，所以我们要以金银宝石建造个人生命建筑的方式，首先是在至圣的征兆上造就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在意圣经上帝的话语？我们是否明白这圣经是造就我们的至圣真道，是有能力的？我们对以圣经造就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多在意呢？这一切都反映在我们如何看待圣经，为什么要阅读圣经，如何去使用圣经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待圣经是一切看法的最高权威，带有能力。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熟悉圣经，甚至他背诵圣经，他使用圣经，他按照圣经。弟兄姐妹，透过圣经我们能够按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效法他，按着圣经来对待他，与他亲近。再来，借着圣灵祷告，只说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来祷告，我们如果是夸耀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那么祷告是不会被垂听的。那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使我们甘心乐意的祷告，按着上帝的心意发出呼求、感谢、认罪、代求和交托等等。祷告是信徒的呼吸，真实经历过的人会明白，当祷告和上帝的话语合在一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跟经文所说的一样，会体会到信心的增长，更意识到祷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有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是要保守自己，这是福音中的顺服。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一直保守，不要中断。然而保守心的什么呢？就是要保守爱上帝的心，保守自己被上帝所爱。这里并不是在讲说上帝永不改变的爱，而是在说蒙上帝的悦纳。而保守自己的心，就是保守自己爱 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清楚地指出，爱他的必蒙上帝爱他。所以保守自己一直爱着耶稣基督，那么就会一直蒙上帝所悦纳。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在上帝完全圣洁公义的标准之下，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虽然我们行善，我们仍然是沾染了罪性，我们的祷告，我们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沾染的罪性，就算是最好的行为靠着圣灵所做的，仍然是沾染的罪性。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作为信徒仍然是没有办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而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和他完美的顺服对于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他的怜悯，他的顺服不能够分开，因为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因着他的顺服，我们得以不被上帝定罪。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但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从所有一切的地方转向他，我们要定睛在那天上的主身上，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在他的面上我们得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样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仰望跟定睛，超越了我们所犯的罪，超越了我们经历的困难，超越了我们经历的痛苦，还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目光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所定睛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堂，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痛苦。如果我们不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我们就会落入到受定罪、被指责，还有退后松懈的光景。最后，犹大这一段告诉我们，进入永生，我们按着以上所说的基督徒指南去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纵使我们在地上，我们经历许多的困难和痛苦，有时甚至会让我们经历到哭泣、流泪。虽然好像是坐在黑暗当中，但是光明将要来到，驱散一切的黑暗。我们的未来并不是绝望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未来是大有盼望的，这是对我们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福乐，在那永远的天堂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对基督徒的新生活，如果我们感到困难和为难，请你思想你将来要进入的永生，就是完全圣洁和完全的福乐。这里所指示的新生活，并不是要为难你，也不是要限制你，而是天堂就是一直不断的顺服敬拜上帝。所以让我们进入做好永生的预备，得以适应那圣洁永恒的天堂。第三，信徒如何帮助不同状况的人，在第22到第23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种人。有些人心中犹疑，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被情欲污染的衣服，指出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三种人，圣经规定了信徒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信徒是不可能以一种方式想要面对不同的处境，而是不同的处境要有不同的方式来去面对、来处理。在这里，第一种人，有些人心中犹疑，有些人会不信、疑惑和怀疑，这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态度，错误的生活的反应。 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怜悯他们，我们要怜悯怀疑、不信、疑惑的人，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如此，而且我们自己也需要，并且也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第二种人，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这样子的人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危急，非常非常的危险，要立刻帮助他们，要搭救他们，要搭救非常危险的人脱离危险，那么势必要以更强烈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第三种人，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你那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也要厌恶。这里的人也是不信和疑惑还有怀疑，但是他们却是对更重要的事情存这样的态度，所以帮助他们的时候要惧怕，惧怕他们是这样子的状况，也惧怕我们自己跟他们一样。所以合理的惧怕导致能够谨慎的帮助这样子的人，不落入他们可怕的光景。他们有可怕的状况就是被情欲污染，这些人身处情欲的火当中，是顽固行恶的罪人，他们有被情欲污染的言语和行为，来自他们被情欲污染的心，所以他们不是保守自己蒙上帝所爱，是爱世界，有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要帮助这样的人，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也要厌恶。惧怕的心怜悯人，并且厌恶人的罪恶，不能与他们为伍，不能被他们的罪玷污，不要被他们的罪所腐蚀，而是要作为医生帮助他们，不是作为他们的同伴，是要作为医生。犹大针对不同状况的人指出不同的帮助方式，对不信怀疑之人是要以怜悯，在对危险中的人要以强烈的方式救他们脱离危险，对状况特别严重的不幸和怀疑的人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要厌恶那被情欲污染的言语和行为，像医生那样帮助他们，不是与他们作为同伴。这是犹大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遵行的福音中的顺服。弟兄姐妹，帮助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却被要求要这样做。经文不是只给成熟的基督徒，经文不是说你们这些成熟的基督徒你们才要这样做，他不是这样子讲，他给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求你们要这样做。当中的要求却不是初信的信徒能够做得到的，也不是一个悔改信靠基督徒一段时间却不清楚怎么办的人能够做得到的或做得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三种人就是我们跌倒时不同的状态。有些信徒陷入一些对次要教导的疑惑和不信，需要我们怜悯他们。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也是在审判当中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怜悯，我们在现在就要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怜悯。有时有些信徒落入更严重的状况，他们身处危险当中，在自己的罪恶中变得刚硬，在魔鬼的网罗当中行恶，他们被误导了，很需要有人从火中把他们抢出来。我们要向这些人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责备和管教，并且我们自己要有智慧的按着圣经的责备这样的人。我们主耶稣基督若愿意，他自己也会亲自出手，让他们在自己的罪恶和魔鬼的网罗中清醒过来。有时有些信徒，或者我们很难分辨他们是否是不是信徒，我们要存畏惧的心来帮助他们。这样子的人状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难以去区别他们跟不信的罪人中的差别。 他们持有异端错误的教训，在信仰中关键教导上面出错，他们的行为跟言语表明自己有一颗情欲受情欲影响的心，他们的身上看见有持续犯罪的习惯，这是最难最难最难帮助的人。然而经文告诉我们，指出如果我们跟他们作为同伴，就会导致自己沾染他们的罪恶。然而如果我们作为医生，他们却又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的帮助。然而犹大他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要我们成为成熟能帮助人的基督徒，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像他那样去帮助这三种类型的人，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所爱的门徒身上所做的。最后经文中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如果要把它集中在一类人的身上，那么这类人就是不信基督耶稣的罪人。不信耶稣基督的罪人因着不信和疑惑抵挡那人救罪人的耶稣基督，他们身处在上帝愤怒之下，如同身在烈火之中，在极度的危险光景下，他们需要快速的被从火中抢出来。然而最困难的事情是，不信靠主基督耶稣的罪人有一颗充满情欲的心，止不住的犯罪，在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上帝，持有错误的拯救之道，认为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但是让不信靠基督的人对自己绝望吧，因为人是无力拯救自己的，信徒都还要被人帮助才能走得出来，更何况是同时具有三种不好状况的不信之人呢？他们需要有人作为医生，而不是同伴在他们身边，不被他们的罪恶沾染，厌恶他们的罪恶，能够把他们从危险的烈火当中抢救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和上帝的愤怒。怜悯这样子不信和疑惑的罪人，谁能够当此重任？有谁完全符合这样的角色呢？唯有那唯一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甘愿来到这个世上，在身边都是罪人的环境，他作为罪人的医生，怜悯罪人，医治天父赐给他的罪人的灵魂，他在罪人中间走向了十字架，在那里他以他自己作为把人从上帝的愤怒烈火及律法可怕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的代价，他承担罪人犯罪应当承担的刑罚，并且施以复活。所以不信靠基督的罪人啊，定睛看耶稣基督，仰望这位拯救罪人的伟大救主，仰望他向罪人显出的爱，接受他为你的主和救主，悔改信靠他，你刚毅的心会融化，你会有被圣灵重生的生命，你会脱离罪恶、疑惑、不信、情欲的言语行为对你的捆绑，也会在那完全慈爱的天父基督和圣灵面前献上你自己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按着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你要我们进行这伟大而且困难的工程，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以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以草木禾秸，帮助我们有新的生命，就以新的生活、新的关系来去面对我们信主以后的人生。 求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今天的讲道得着益处。求你为了你荣耀缘故赐恩典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